开的地方，有我可爱的故乡。桃树倒影在明净的水面，桃林环抱着秀丽的村庄。生我养我的地方，无论我在哪里放哨站岗，总是把你深情地向往。盛开的地方，有我迷人的故乡。桃源荡漾着孩子们的笑声，桃花映红了姑娘的脸庞。终生难忘的地方，为了你的景色更加美好，我愿驻守在风雪的边疆。啊，难忘的地方，为了你的景色更加美好，我愿驻守在风雪的边。